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少义，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好啦，咁啊，翻翻嚟第三节啦。嗱，我哋上文咧就即系引述呢个苏俄在中国第一篇第十五节啊，就将呢一个所谓武汉左派的悲剧啊，即系呢个蒋中正啊，佢自己即系喺苏俄在中国咧有一段咧就讲武汉左派的悲剧。咁我哋呢集咧就上次都有，即系喺第一次我哋有讲咧，呢一集咧就系讲呢个武汉分共嘅，即系将会系讲武汉分共。咁啊，嗰条标题咧就系呢个即系清党咧就即系对呢一个武汉政权嗰个冲击啊，即系主要都系讲呢样嘢嘅。咁啊，呢个清党各省清党咧就对呢一个汪精卫咧同埋呢一个国民党嘅苏俄顾问咧，鲍罗廷之间嘅嗰个关系咧，就产生一啲即系影响咧。啊，呢个影响就系令到佢哋到最后都系要分手收场啊。咁啊，当然蒋介石嗰个影响系最大啦，系咪？咁武汉分共点样嚟咧？咁样啊，即系佢都有个背景嘅。咁所以我哋就要讲咧，呢个即系东南清党啊，对成个武汉政权嗰个影响。嗰条标题就叫武汉政权就危如累卵，即系冧啦就嚟啊！嗱，武汉政权咧，即系呢个中国国民党喺武汉啊，又有个中央委员会，又有个政府喺度啊。咁其实咧系一个喺鲍罗廷操纵底下啊，由国民党嘅左派分子啊，再加埋共产党军佬咧，就有个唐生智啊，咁啊加加埋埋咧，即系咁样嘅一个即系组成。嘅結構就係咁樣噶啦，係嘛？鮑羅廷操縱國民黨左派加共產黨度，再加埋呢個有野心嘅軍人唐生智啊！咁其實大家都係互相利用喎，咪利窮則散，勢傾則絕就梗嘅，係嘛？呢、這、一個咁嘅所謂聯合政府，呢、這、一個咁嘅政權，係嘛？當然鮑羅廷就一定係要根據第三國際，根據蘇俄啊，根據史太林嘅意思啊。點樣去運用呢一個武漢政權，又達到佢哋喺中國啊講句好聽嘅就是革命嘅目的，係嘛？講句唔好聽咧，就係、是、赤化中國，係嘛？控制全中國啊！喺中國建立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啊！呢、這個就係即係鮑羅廷嗰個角色就係咁樣，係嘛？當初孫中山請佢嚟做顧問，為咗國民黨嘅改組啊，為咗。對俄國表示友善聯俄，係嘛？然後用共，係嘛？咁鮑羅廷基本上佢就一定係要聽呢個第三國際講，要聽莫斯科講嘅啦，係咪？喺孫中山死咗之後，佢係千方百計就將呢個汪精衛捧上嚟，然後趕走嗰啲即係胡漢民啊嚇呢啲即係忠貞嘅國民黨人，係嘛？咁啊趕走曬啦，大歸途啊，係嘛？蔣介石佢有個即係。優勢係咩咧？佢就控制咗軍隊，係嘛？佢領導呢個國民革命軍，即使武漢政權都冇辦法唔承認佢嘅地位，因為你就算呢個武漢政權成立嘅時候，係嘛？佢都冇辦法唔承認呢個蔣介石嘅嗰個領導國民革命嘅地位啊嘛。係到蔣介石要清黨嘅時候，蔣介石喺清黨之前要請汪精衛喺上海同佢傾，喂，你嚟南京啦，你去領導呢個國民政府係嘛？咁汪精衛選擇去武漢啊嘛，係咪？所以清黨嘅時候就包括要清埋你武漢政權噶啦，係嘛？上次我哋讲到呢个国民党喺联俄用共之后出现两次嘅分裂嘅，系咪？一个西山会议派，系咪？另起炉灶喺上海立一个中央，同你广东嘅中央，后来武汉嘅中央就分庭抗礼，系咪？蒋介石领导嘅国民革命军，系咪？同埋即系 其他嗰啲國民黨人，包括蔡元培啊、啊吳志輝呢啲中央監察委員啊，同埋啲中央執行委員啦、啊，即係呢一班即係支持蔣介石嘅呢一班國民黨嘅大佬，佢另外又喺南京有個中央，亦都係由佢哋去決定全面清黨嘅。咁當然由嗰、那個。即係喺南京嘅國民黨決定全面清黨，係咪？咁佢都要有蔣介石嗰個軍事力量嚟做後盾先得嘅。呢個我哋喺即係上一集都有講過啦，係咪？所以呢個武漢政權基本上就係鮑羅廷加埋呢一個國民黨左派，即係鮑羅廷做太上皇啦，係咪？國民黨左派咁個領導人就係汪精衛，跟住就野心軍人唐生智，再加埋共產黨徒，係咪？咁佢就自己話自己係呢一個國民黨嘅正統嘅政府啦，係咪？咁但係南京嘅力量係越嚟越大，係咪？即係呢幾派嘅勢力組成嘅呢個聯合政權，貌合神離就緊㗎啦嘛。因為由始至終，佢係因為一個利害嘅結合，佢唔係一個道義上面嘅結合，係咪？即係大家嗰個理想啊目標係咩先，係咪？各有各嘅諗法，各有盤算，係咪？所以一開始咧。就注定咧，呢個係一個所謂政治嘅悲劇。到呢個國民政府即係電都南京啊，並且實施全面清黨之後咧，呢、這個武漢政權就面臨一個即係俾人民所唾棄啊，甚至乎外國所敵視嘅一個咁嘅困境。咁啊，大部分嘅中國人當時都係一致信賴呢一個南京政府，係嘛？喺當時嘅情況啊。即係呢一個事實咧，當然呢一信賴呢個南京政府仲係支持呢一個蔣總司令噶嘛，因為嗰個北伐係未完全成功噶嘛。咁但係即係可以講話嗰個戰事嘅進行咧，即係係節節勝利，係嘛？亦都收復咗好多地方。就算共產黨佢都唔敢否認嘅。譬如喺上海清黨之後咧，其中一位共黨分子。楊延剛去到武漢，咁佢就喺呢一個武漢嘅中央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擴大會議裏面做報告，係嘛？咁佢嗰個報告其中有一句就咁講嘅，佢話有些民眾對於蔣介石對於南京政府就不大知道，以為政府係隨他走的，以為他在廣東政府就在廣東，他在南京政府就在南京，咁即係原來啲人嘅印象咧就係、是。蔣介石就係代表呢一個政府啦，係嘛？喺廣東清黨之後咧，另外一位共產黨人呢、這個韓倫符就潛逃去武漢，咁沿途所見所聞咧，都係不利呢個武漢嘅情勢，係嘛？咁所以呢個韓倫符啊，佢喺呢一個中央常務委員會做報告嘅時候咧，就咁樣講嘅。佢話我哋所到之處得到嘅消息都係不利於我哋嘅，啊，例如話武漢婦女裸體遊行啦。女人就困男，即係女人就去嗰啲即係有呢個男妓嘅地方啦。咁啊，有30元以上嘅咧喺街上行走都會俾共產黨槍斃啦。啊，徐謙同志、汪精衛同志都依靠楊森啦。啊，楊夫人亦都去投靠呢、這個馮玉祥啦。呢一類嘅無稽之談咧，即係對武漢係非常之不利嘅。咁嘅意思即係話咩咧？所有嘅即係國民黨啊，即係喺蔣中正領導底下呢個國民革命軍所到之處咧，即使係北京即係嘅民眾啦，即係仍然係軍閥控制嘅地方嗰啲北方民眾咧，亦都有即係將個希望寄託喺南京喎。咁佢哋相信即係話南京係先至係嗰個政府嘅正朔，真正的正統是在南京，是吧？咁另外，即係共產黨喺北京嘅呢個負責人咧，呢、這個孟湘鑑咧，亦都同武漢國民黨中央報告，佢話咧好多即係所謂懷疑派出現啦。嗰啲懷疑派咧就係話對呢個共產黨咧已經個信仰大不如前，係嘛？採取觀望態度。而認為南京是他們的希望的這些人，這些懷疑派大部分都是大學生，過去他們就深受這個共產主義的 呢種進步嘅思想嘅影響，係咪？都對一啲教授啊、學者非常之崇拜，係咪？但係對於南京呢一個國民黨，係咪？喂，佢哋都覺得咪即係好似以前嘅西山會議派，係咪？個意思即係話呢啲即係抱有懷疑態度，對共產黨抱有懷疑態度嘅呢啲大學生，係咪？咁佢哋覺得呢個南京嘅國民黨咪即係好似即係之前嗰個西山會議派咁，都係即係要奪取即係呢個國民黨即係統治權力嘅一啲政客嚟嘅啫。咁但係佢哋又唔相信，點解好似吳志輝、蔡元培呢啲咁有民望嘅人係咪會做壞事喎？係咪？所以呢個亦都係對當時對共產黨即係非常之不利嘅，啊，對呢個武漢政權、國民黨左派就非常之不利嘅一啲即係輿論同埋民情，係咪？嗱，就算外交上都係嘅喎。嗱，武漢政府就由於南京政府嘅成立，於是咧外國對呢個武漢政府咧，亦都採取一種態度咧，就係冷落啊，係咪？嗱，呢個汪精衛都曾經喺呢個國民黨嘅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裏面咧，就講過一啲即係好消極嘅説話啊。佢話外交情形，美國已不同意英國再次通牒，於是帝國主義咧就話武漢無力量，甚至話有武漢政府係俄國嘅，南京政府係中國嘅，即係連外國係嘛，即係英美各國啊，都咁樣睇呢一個武漢政權係嘛？你係俄國嘅，咁因為真係俄國人控制啊嘛，事實上亦都係咁啊。所以成個武漢政權內部潛在嘅危機咧，另外一方面就係由於呢個東南清黨啊，即係令到呢、這個當時嘅國民政府同埋呢個喺南京嘅國民黨咧，嗰、那個力量係越嚟越強大嘅。同時亦都令到呢個武漢政權嘅危機咧，潛在嘅危機係擴大。你東南全部都即係除咗喺戰事上克服咗好多地區，係嘛？光復咗好多地區。另外喺呢啲地方裏面嘅共產黨幾乎被完全清除，係嘛？就係、是、包括我哋上文所講嘅。廣東啦、廣西啦、浙江啦、安徽啊、四川啦，係咪等等呢啲地方係嘛？呢、這個東南清黨，呢、這個東南清黨嘅影響好大，係令到成個武漢政權就好似我哋今日呢一集嘅標題所講嘅危如累卵啊，危危乎係嘛？第一個就係財政枯竭係嘛？即係面臨絕境係嘛？呢、這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係嘛？即係所有嘅收入咧，啊，即係佢哋可以控制嘅地方，特別係當時可以控制幾個地方啦，就係呢個湖北、湖南，係嘛？湖北就係武漢啦，嚇，武漢嘅政權喺度嘛，啊，湖北、湖南同埋呢一個江西，係嘛？但係呢啲地方嘅財政咧係出現好嚴重嘅問題。另外一個危機就係社會嘅危機，社會混亂，係嘛？咁社會混亂啊，即係當然啦。喺呢啲地方，過去共產黨啊，喺地區上邊、基層上邊搞咗咁多運動，係嘛？另外就造成好大嘅，所以所謂失業嘅問題。咁於是咧，又出現啦呢一個社會危機，係嘛？即係嗰個失業工人咧不斷咁樣增加，係嘛？咁於是咧，呢、這個社會上就出現好多問題啦，係咪？一個財政嘅危機，一個社會嘅危機，係嘛？跟住嚟咧就是個統治嘅危機，係嘛？所以為咗解除東南清黨之後，武漢所面臨嘅內外困境啊，即、就、係、是、外面咧就有壓力啦，係咪？即係喺外國上，外國嘅壓力，內部就係呢個經濟社會嘅危機啦，係咪？咁內部亦都出現一啲恐慌，於是呢個鮑羅廷咧。就提出一個新嘅策略，這個策略叫做咩呢？戰略退卻。休息一陣再講。